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我们马上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红月老师。全老师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全老师，在环球旅行家周一的这样一个全新的时段当中，您给大家带来了哪些天气的提示，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嗯，今天我们重点关注一下就是亚洲的天气了。 嗯， 像斯里兰卡岛、中南半岛的北部，还有西南部沿海地区啊，以及东南亚是有小到中雨的天气。那么日本呢是雨雪交加，这个刚才看了一下11点的地面图啊，在这日本的这个中部地区啊还有冻雨。那么其中呢，像远东地区的中部还有帕米尔高原啊，这局地会有啊大到暴雪的天气。那么我们国家呢，有些地方的气温呢是开始回升了，但是大部分地区啊还属于一种啊低温冰冻的天气。那么这种状况要持续到2月初了。所以不少人呢也开始选择到东南亚这个地区旅游了，但是到东南亚这个面临呢就不是严寒，而是酷暑。比如像泰国的曼谷，未来一周最高气温啊都在30度以上，近两天啊更是高达34到35度，并且伴着小雨啊，这就属于潮湿闷热的天气。所以前往泰国要是旅游的话，应该注意啊防暑降温了。那么马来西亚呢相对好一些，也好一些，这个比如吉隆坡，这个未来一周呢都是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呢在28度上下。与这个吉隆坡啊这个天气相似的地方呢，还有就是新加坡了。未来一周呢也是连续小雨天气，最高气温呢在27度上下。那么前去这两个国家旅游呢，大家呀、也就是要带好雨具了。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里。 嗯，谢谢全老师，我们下个时段再会，再见。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葡萄，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北京时间中午的1:08，环球旅行家全新一周的开始，这里是旅行情报室，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我们在努力工作2周多一点点，是吧？就可以迎来春节的到来。 有那么久吗？ 你还觉得时间太长是吧？ 两周不到， 两周半吧？ 两周半吗？ 差不多吧。 哦，对， 二月的在15号的时候是除夕。是吧？ 啊，真的，对对对， 这个我特别理解。现在盼过年和盼回家的人特别的心切啊，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关于这个出行的消息有很多很多方面的提示，大家在每个周一我们旅行情报室当中呢，也会听到袁一和张帆跟大家分享这些最新的消息。 我们会一直陪伴大家到大年三十之前的。 嗯， 当然，其实我不是那么不爱工作的人了，只是因为没到过年之前 更爱回家。 主要是路上特别的堵，就是你只有到就是正日子到过年的时候，可能才会交通的压力才会有所缓解。 没错， 所以对于一直要跟我们一样坚持到最后的上班的朋友们来说，这2个星期的多的时间还是需要给自己上班的路上多增加一些提前量。 没错，那今天我们首先从周一头条呢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出行的消息。北京南站，我们可能很多朋友从这里要去南方的很多地方，在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知道南站西站的这个压力都特别的大， 对， 也希望大家能够遵守相关的一些规定和提示。另外就是提前要预知一些这样的消息，能够给大家的出行尤其是变化的一些 出行啊，做到有备无患、 嗯、 因为在上一周我记得我们也提示过大家，由于天气特别是南方降雪的原因，使得南站和西站有很多的高铁都出现了停运的状况。 对， 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这样的信息的储备。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条消息呢，跟南站就是有关系的。 嗯， 北京南站等等的24个站点呢，是实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么一个措施，叫做行李顺手记。 顺手记这个词儿就很形象了， 嗯， 就是不会给你添太多的麻烦和增加很多的负担。 对， 那春节坐高铁回家，年货太多，不方便携带怎么办？今年春运期间呢，中铁快运携手顺丰速运，会在国内24个高铁站推出高铁顺手记的便民托运服务。 嗯， 目前呢，这个服务已经在北京的南站、天津西站、济南西站、南京南站、上海虹桥站的五个高铁站率先开通运行了。各位在乘车的时候呢，可以在安检处或者是服务台使用高铁顺手记便民服务办理托运，最快可以在第二天的下午6点前，这个物品就可以送达目的地、 哦、送回去了是吧？ 对，就是次日达。 嗯嗯嗯。那么也有这个到北京南站去试过的记者，他就发现啊，说这个进站大厅的服务台呢，那个地方就贴了便民托运服务的一些醒目的标志。 嗯， 那旅客呢可以在安检处、服务台以及站内的中铁快运营业网点来办理你的托运业务。 嗯， 这个高铁顺手记刚才说到的这样的业务呢，它分成标准和特惠两款产品让大家选择。 嗯哼， 这个首重最低价格分别是23块钱和13块钱，就是你首重就是一次的啊，那么续重呢是每公斤是10块钱、 嗯、 然后标准产品呢最快可以在刚才原因说是第二天下午是吧， 六 点之前送货上门，那目前呢覆盖了国内的300多个城市，特惠产品呢可以在3天之内到达，寄递这个范围呢基本是覆盖了全国，那两种产品在时效和价格上呢都和市面上的我们知道的这个顺丰产品是一致的。 嗯，那么对于乘坐普通列车的旅客来说，如果有不方便携带的行李呢，也可以在火车站的行包房来办理托运，比如北京西站、北京站的行包房都设置了上万平方米的库房，但是高铁站一直都没有类似的服务设施，所以也造成了一部分旅客的出行不便。 嗯， 那么现在呢，北京南站推出了这样的托运服务，就可以满足高铁旅客的多方面托运需求了。 对，这个倒是解决很多朋友回家这个过年的时候带东西的问题。 是， 我知道大家都是有这份心啊， 嗯哼， 一定要把快乐分享给家乡的很多人。 对， 所以带的东西比较多。我还知道这个回来的时候，其实带东西也有很多人要带， 会更多， 是吧？要带很多年货回家，要把家乡的很多味道带回自己工作的地方。 对， 那我们在这里要提示一下大家啊，带东西是可以的。按照规定呢，我们要把以下的一些东西啊，要做好分类，要做好这样的一些明晰。那目前的一些非管制刀具，非管制的器具，比如说具有原包装的菜刀、水果刀等等呢，只能通过陆运来发运，不能带上高铁的。 嗯， 那如果旅客在安检的时候发现携带了禁止带上高铁的物品，以往呢你只能在车站去保存一个月，或者你直接送出站，否则只能被没收。 嗯， 现在呢你可以在站内的顺手寄把它寄回家。 嗯， 那为了不影响旅客按时进站呢，北京南站在进站厅还设置了流动服务点，如果你在安检的时候需要托运的话，安检人员会呼叫工作人员来取货。 嗯， 那中铁快运的工作人员在站点内进行揽收和包装之后，会交给我们刚才提到的快递进行运输和上门的派送。 中铁快运的相关负责人也介绍，今年春运前夕，这样的服务会在铁路春运重点地区的24个城市高铁站正式推出，后续呢会根据游客的反应的情况来酌情增加城市。 嗯， 当然春运之后这项服务也会实现常态化，业务办理时间呢和高铁开站的这个车站开放时间是一致的。在北京地区，这样的服务今年春运期间主要会在北京南站推出，未来也会去覆盖北京西站和北京站。 嗯，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铁路部门和快递企业呢，其实这样的合作并不是第一次了啊。去年的11月份，也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中铁快运和顺丰就合作推出过高铁极速达序列产品，通过在复兴号列车上设置一个快递柜，让这个快递呢搭上高铁的顺风车。当时我们还说过这件事情，说这个很多的快递物品你不要着急，现在他们是坐高铁来到你的手中的。 对， 这样的顺风车呢，确实当时是首次实现了京沪异地这个物件的当日派收。那目前呢，高铁极速达提供的是当日达、 次晨达和次日达几种服务，服务范围已经延伸到了京沪沿线的天津、济南和南京。 反正这样的服务真的是很有必要推出， 嗯， 因为不仅是方便了我们不用大包小包的一直出站进站，包括拎着回家，同时也是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车厢当中空间的这样一个压力。 对对对对，尤其现在高铁啊，大家其实是习惯了高铁当中比较舒适的环境了。 对， 如果你再把很多东西带的，尤其是很多朋友可能喜欢放在自己的面前， 就是其实铁路是有相关的规定，当你携带了体积超过多大的物件的时候， 其实跟航空公司是有一致性的， 你是需要买票的，但是它的实行度好像没有那么的高，所以你说其他的旅客看你带这么多东西，也不能说强制你买票，但是这确实也对 影响大家，对吧？ 对对对对， 刚才说的这个服务呢，说不定会让大家在今年回家的时候轻松一些，更加的愉快一些。那刚才说到的这是关于运东西，那接下来呢，我其实有一个小小提示给大家，是最近看到咱们北京站啊、北京西站啊，还有北京的各个这个火车站点呢，其实现在都在增加那个就刷脸服务，你还记得我们上次说过吧？ 对对对， 就刷脸通道呢今年又增加了不少，大家在过这些通道的时候尤其要看一看怎么样提示你过这个安检通道，其实跟这个我们进站的程序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它就是让大家更方便的，没有了人工那么麻烦的交接，可以迅速的进站。如果大家遇到这样的东西不会用的话，你不会进入通道的话，还是要询问一下工作人员。 我们今天在周一头条当中跟各位讲到的是几乎和每一位人都会息息相关的高铁的一些全新的服务。那大家，我相信收音机前会有朋友是陆续已经准备要回家的，如果您在 特别羡慕现在已经拿着包说走就走的 对，如果您在旅途当中有什么新鲜事儿想要和我们分享的，也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来告诉我们。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 The stars come out and all that comes is here and now. My univers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I'm glad you came. Cast a spell on me, spell on me. You hit me like the sky fell on me, fell on me. And I decided you look well on me, well on me. So let's go somewhere no one else can see you and me. Turn the lights out now, now I'll take you by the hand. Hand you another drink, drink it if you can. Can you spend a little time? Time is slipping away, away from us, so stay. Stay with me, I can make you glad you came. The sun goes down, the stars come out, and all that counts is here and now. My univers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I'm glad you came, I'm glad you came. The sky fell on me, fell on me. And I decided you look well on me, well on me. So let's go somewhere no one else can see you and me. Turn the lights out now, now I'll take you by the hand. Hand you another drink, drink it if you can. Can you spend the... 我们刚才说完了铁路上的消息之后，要来看一看民航最近也发布了最新的消息。 最近呢，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发布了第11批民航旅客不文明行为记录。在这之前呢，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好像公布过其中的一些名单。那这次的这个第11批的不文明行为记录当中呢，159名旅客因为乘机过程中的不文明行为而被记录下来，这也是这个记录发布近两年以来单批公布名单最多的一次。 据了解，这样一批旅客不文明行为记录呢，涵盖了2017年4月到11月的民航旅客不文明行为，这也是这批记录名单几乎和此前10批不文明记录总和接近的原因。数据还显示，这批记录涵盖的8个月中每个月的旅客不文明行为记录都超过了两位数，高峰出现在2017年10月，当月有35位旅客的不文明行为被记录了。2017年的6月和7月的旅客不文明行为记录分别也包括了25位和26位旅客。 刚才听到这个日期的时候，听到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的时候，大家可能也能明白出行的高峰在10月 六七月这样的时间点呢，可能大家出行的次数要多一些。 暑假和黄金周。 对，那和以往发布的民航旅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相比，第十一批民航旅客不文明记录呢，还暴露了一些新的情况，值得大家来关注。比如说，不文明行为的发生地，除了安检通道、航站楼内、登机口和机坪以及客舱等等五大民航旅客不文明行为的高发区域之外，那在这一批的不文明记录当中，还出现了新的位置，就是机场道口。 嗯， 2017年的8月份就有两位旅客因为在机场道口扰乱秩序而被予以行政处罚，并各被记录不文明行为一年。而一位在安检现场扰乱航空运输秩序的旅客呢，是因为他发布了机场安检区您就地爆炸吧这样的一些微博的内容，被行政罚款了500元，而且记录不文明行为是一年。 嗯，此外有四位外籍旅客分别因为强占他人座位、强行登机、攻击安全员以及机上违规使用电子设备而上榜。 嗯，我相信接下来的这个关于电子设备的这件事情呢，可能大家更加的关注一些。 对， 因为在前不久刚刚这个各位航空公司陆续的开通了这样一个通道，也就是让大家在飞机上使用手机的时候没有原来那样的禁令了。 对， 那在这批发布的总共159件旅客不明行为记录当中，包括了36件在机上违规使用电子设备而受到相关处理的旅客。虽然国内很多航空公司最近根据相关的规章允许大家使用具有飞行模式的手机，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机上使用手机需要满足如下条件。我们这一件事情确实不要嫌烦，一定要听清楚了。在空中需要关闭便携式电子设备的蜂窝移动通信功能，包括语音和数据。那在低能见度飞行阶段和飞机疑似受到便携式电子设备干扰的特殊情况下，应该禁止使用。 嗯， 那相关的要求还指出，在飞行期间，当机长发现存在电子干扰，并怀疑这个干扰来自机上成员使用的便携式电子设备的时候呢，他们是有权要求大家来关闭这些便携式的电子设备的。那情节严重的，应当在飞机降落之后移交地面公安机关依法处置，事后向局方来报告。 嗯，那么根据民航旅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办法，民航旅客不文明行为主要分为10类，包括堵塞、强占、冲击值机柜台、安检通道以及登机口通道的，违反规定进入机坪、跑道和滑行道的，强行登站、拦截航空器的，对民航工作人员实施人身攻击或威胁实施此类攻击的，强行冲击驾驶舱、擅自打开应急舱门的，故意损坏机场航空器内设施配备的，违反客舱安全规定拒不执行机组人员指令的，在机场航空器内打架斗殴、寻衅滋事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的，妨碍民航工作人员履行职责或者是煽动旅客妨碍民航工作人员履行职责的，以及其他扰乱航空运输秩序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或者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民航规章应该予以处罚的行为。 嗯，其实有一些事情啊，我们可能在离开航空器的时候你觉得没什么大不了， 嗯， 但是一旦到了机场和航空器内，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通道、道口这样的地方， 对， 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大家一定要规范自己的行为。那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说，一年一度春运是即将来临，那每年春运期间除了客流量特别大之外，还面临着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有冰雪、有大雾等等特殊天气，所以在飞机起降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大家等候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的事情。那加上现在的客流返乡出游计划安排呢比较紧凑，所以大家很理解啊，容易出现一些急躁的情绪，那 会有一些不可抗力。 对，那所以让大家保持理智嘛。 嗯， 旅客要早一点关注天气的信息，合理安排行程。遇到特殊天气等等不可抗力的时候呢，理性、合法维护自身权利，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出行环境。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来，在上周我们看到的，在日本的，应该是在东京的机场啊，这次的事件呢，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启示。其实有很多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不论是在哪个国家哪一个机场，你应该遵守的是相同的法律法规，而不是看在哪一个地方有特殊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特殊来对待。而有的时候由于天气的原因，大家出行的次数越来越多，你会越来越理解什么叫做不可抗力，什么叫做不可扭转的力量。 对，说完这个民航公布的不文明行为记录的事情之后呢，在上半时段我们要跟各位分享到的最后一条资讯来自俄罗斯旅行协会的消息。 哦，这个挺好玩啊。 对， 说这个俄罗斯的朋友们，这个出行到哪里玩它比较的质量高一些呢？现在好像到北京来的朋友们，他们可以做一个专列是吧？ 对，因为他们公布了2017俄罗斯最贵的旅游方式出炉。 莫斯科到北京的专列是居首位的，也就是说这样一条专列算是一个最昂贵的高端的旅行的方式。 对对对，没错。我们来了解具体的一个情况，说乘坐俄罗斯的朋友啊，在从莫斯科或者从俄罗斯其他地方出发，乘坐沿西伯利亚大铁路途经这个俄蒙中三国主要历史和文化中心的莫斯科北京旅游专列，它已经成为了2017年俄罗斯最昂贵的旅游方式。 对，那么根据俄罗斯旅游协会发布的2017年俄罗斯旅游市场最贵旅游方式排名，为期15天的莫斯科到北京铁路游是居于首位的。 这个挺出人意料的。 对，这个价格14.98万美元。旅行组织方式呢是旅行的组织方是俄罗斯铁路公司，乘坐的列车是俄罗斯帝国号旅游专列。 这个旅游专列为什么会这么贵啊，大家了解一下它其中的一些小小的特点。它的特色呢是可以为8人一个团队的这些团队游客提供私人车厢，无需跟其他游客来拼车厢。另外呢还可以定制个性化的旅游安排，就是俄罗斯朋友如果来的话呢，他们可能有一些特殊的需求啊，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小团队，你说就跟咱们也是私家团，这个列车呢专列为他解决了私家团的旅游的问题。另外刚才提到的是莫斯科到北京旅游专列呢是最贵的旅游方式，那么排名最贵旅游方式第二位的来自俄罗斯的朋友们，他们要去哪里玩呢？毛里求斯岛的旅游是6人11晚下榻5星级酒店，总花费是108500美元。 那么为期30天的洛杉矶到新西兰奥克兰游轮，这个旅行呢是排名第三位的，包括参观夏威夷岛在内，总共花费95100美元。 这每个国家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昂贵旅游或者奢华旅游的方面，它这个方向是不太一样的。 那个专列主要是因为8人 是吧 专属的， 就是一个包厢嘛。 对， 另外你看啊，来自俄罗斯的朋友或者来自欧洲北部的朋友，他们肯定希望到暖和的地方来。 对， 尤其我们说到欧洲，在每年这个冬天的时候，他们有大量的游客去泰国， 对， 去东南亚。 对， 其实一个是考虑了性价比的问题， 对， 最重要就是天气。 对， 对于他们来讲，能够到一个温暖的舒适的海边度假，那就是多少钱都换不回来。 对。旅行情报室环球旅行家还在继续进行当中，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 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8178111111。 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延庆世博园让您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希望长安》2月8日至14日登台亮相，荒诞无忌的惊世骗局，漏洞百出的虚假说辞，假英雄真骗子，老舍五幕讽刺喜剧，于嬉笑怒骂间反思永不过时的时代命题。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北京时间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在这样一个冬季啊，没有雪的冬季当中，大家一个是关心这个冰雪项目什么时候才能遍地开花，因为最近可能室内的这个冰雪场呢开的比较多了，但是好像没有这个天公作美的情况下，大家总觉得不尽兴啊。 就是自然的景观一定要给力才行，要配合， 要有背景嘛。 对 ，BGM 要够强大。 一个说到冰雪的这个项目，另外呢就是越到春节呢，大家会越会关心因为一个传统的文化的项目， 那就是庙会。 哎，你应该是在北京逛过庙会的对吧？ 对， 有这样的经验的。 对， 我至今为止还没有去过任何一个大的庙会，因为我每次都赶不上，我就回家了。 回家过年。 等我回来以后，工作太忙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来陆陆续续的在这些天当中关注一下，来咱们北京庙会在2018这个新年的时候，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一些特色？ 嗯， 今天我们就关注一个地方吧，因为地方太多了。 好啊。 啊，我们来看看石景山区的三大庙会。 嗯，在石景山区呢，会有三大庙会同时登场，会为广大北京市民献上一场庙会的盛宴。这三个庙会分别主打不同的主题。首先，冰雪邀约首届北京迎冬奥新春体育庙会会在2月16号到22号，也就是正月初一到初七，在北京国际雕塑公园内举办。活动呢是以冰雪邀约欢乐无极限，国富民强共筑中国梦作为主题，集冰雪运动、全民健身、文化展示、科技元素、经典美食、宣传推介、高端服务为一体的。也围绕体育和冰雪两大元素，设置了方形冰场、弧形冰场等专业的冰雪体育设施，以及全民大冲关、城市斗牛、斗蓝之王等等多项的体育娱乐项目。同时庙会还设立了冬奥文化展区，让市民在游园期间去了解冬奥。奥运冠军呢也会亲临活动现场和游客互动。 嗯，这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啊这么一个庙会， 体育主题， 而且是跟咱们冬奥有关的。 嗯， 这里呢再次提示大家，刚才说到的袁一介绍这个庙会啊，是在北京雕塑公园啊，国际雕塑公园，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个地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庙会的餐饮啊，他们的主打的是南方美食和主题美食品类，让北方老百姓呢在家门口能够品尝到正宗的南方美食。说这次的庙会呢还设置了分会场，也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叫北京国际雕塑公园内举办的这样一次迎冬奥的新春体育庙会。 庙会有分会场，它是启迪冰雪大世界。那分会场呢，拥有符合国际标准的啊，这个专业的比赛级的室内冰场， 哇， 将进行全民的专业滑冰的体验、冰球体验，还有教学冰上赛事等等项目。主办方说啊，石景山区作为冬奥组委会所在地，是冬道主当中的冬道主。 说得好， 希望通过本次庙会活动呢，丰富北京庙会的种类，同时借冬奥的契机，带动大家啊全民的参与体育运动，以娱乐科技多种形式相结合的方式，丰富大家的春节活动。 你看，这要是不想走太远呢，可以在北京感受这个雕塑公园，还有启迪冰雪大世界的冰雪项目。 嗯， 当然了，为了配合这样一次庙会主题呢，友好合作区域内蒙古乌兰察布也会在2月5号到3月3号举办第二届乌兰察布冰雪艺术节。 哦， 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去到乌兰察布去看一看冰雪。 哎，这庙会都跨了去了哈。 对，他们那儿呢，在传统冰雕、雪雕还有冰灯等等的基础项目上，增加了国际大马戏、海洋动物展演，包括蒙古族的民俗体验等等多种的娱乐项目。 哎，我觉得这个挺新鲜的，就是我们老是说一个城市当中的文化活动，一个城市里面的庙会，那北京庙会特别的有名嘛。这几个城市的庙会可以连着起手来哈。 对， 如果你是离开北京的话，你也可以去那儿看看相关的庙会活动。 是， 那刚才说的这是第一个啊，这是来自石景山区的叫做北京迎冬奥新春体育庙会，也是第一届冰雪邀约。那还有一个是石景山区的老牌庙会，这里也得跟大家说一说，叫2018北京春节阳庙会。 嗯， 也将在正月初一到正月初七在石景山游乐园举办。这阳庙会呢，是以新时代新春节为主题，一共呢有八大看点，除了游艺项目、四海同春、五洲寻梦、花车巡游等等经典项目之外，今年的阳庙会呢，它的景观将以浓郁的拉丁风情为特色，啊，让大家感受到拉丁艺术的热情奔放，体验古代文明与现代文化的碰撞。 嗯， 哎呀，拉丁风情的话，它是比较就是热一点啊。 对，很热情奔放。 这个、在冰雪当中，看到这个热情的拉丁舞是什么样子的啊？ 对，在50多项的经典游艺项目之外呢，还有西部战车、时光飞船、小丑转马等数十项新项目在庙会期间会首次亮相。梦想之星摩天轮全面提升之后，也会正式的投入到春节运营。 哦， 小丑营地奇妙派对 Park Party 当中主打80后家庭文化娱乐消费，以欢乐幽默的小丑形象作为一个主题。庙会呢还特别设置了萌宠亲子乐园，有羊驼、英国矮马、泰国小香猪，这些很可爱的小动物们在游乐园安家，可以跟游客们零距离互动。 嗯，这个餐饮方面呢，刚才也说了，每个庙会这是少不了的哈。餐饮方面集合的是老东华门经营商户来阳庙会经营，重现东华门夜市经营的盛况。另外呢，还特别邀请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1000名留学生一同游园过年，分享传播中国文化。 这是阳庙会在石景山。接下来这个呢，我们的老听友应该会很熟悉了，因为每年我们基本上都会跟各位说到 祈福的地方。 对，在八大处登高祈福。 嗯， 这个新春庙会的举办时间是大年初一到初六。 嗯， 庙会会以迎新年、进福门、走福路、点福烛、敲吉祥钟、击太平鼓、上平安香为主线，举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期间呢，尘封60多年的香界寺钟鼓楼会首次对外开放。 哦， 沉寂近百年的钟鼓即将敲响。 我的天哪！ 八座寺庙每天按照风俗会敲响108下钟声，使得游客在钟声当中去体会大自然的空灵和和谐。 嗯，这个是很有特色的啊。庙会期间呢，在这里我们提到的八大处非物质文化遗产13档传统民间花卉汇集西山，再现老北京拜庙走会的盛大场面。那大年初一的上午呢，灵光寺的高僧还将打开福门迎接大家，来书写福寿等等的这个字来赠送给游客。 嗯， 那有数百年历史极具特色的市井文化老北京吆喝也来助兴了，像爆肚啊、灌肠啊、还有糖耳朵等等老北京小吃也是集中亮相。还有据说有一个运用古法酿制的叫佛家小菜皇家美食八大处酱菜 啊， 这个口感独特。另外10米长卷叫八大处新春祈福庙会图也跟大家要在春节庙会期间见面了。民间花卉艺人和书画家还将共同创作八大处庙会走会图。 也就是说你在游览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个图里面，当然它不是照片了啊，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么多年当中大家游庙会的盛况在一张画当中展示出来。 对，总之这光石景山区就有这么多可以选择的庙会，这个春节真的是不愁没地儿玩。 咱们先说了一个远的是吧，离咱们这个所处的地方比较远的，在最近的时间呢，我们还将陆续介绍咱们北京在这个春节期间更多的庙会活动。 嗯，庙会离不开一个吃哈，美食一定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啊。 那么中国人他有这个自己的饮食的文化和习惯， 嗯， 那么中国人旅行的时候到底怎么吃呢？本地味道和网红美食成为了关键词，这也是来自中国烹饪协会近期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数据所显示的。 嗯，对，刚才你一说我就突然蹦出来好多那个原来特别古老的一些关键词，比如说方便面呀，老干妈呀。 不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你看本地味道和网红美食 啊， 这一年来你都听说过多少网红美食，多火，火成 什么样 了都。确实是， 我经常从袁一这儿我听一些，然后呢他也有时候给我分享一点。 对， 在刚过去的2017年，全国的餐饮收入，我们现在听一个数字吧，预计超过3.9万亿啊，同比增长达10.7%。就中国人啊，这个吃特别舍得啊，中国人的餐饮消费能力逐年提高，吃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主题。日常生活当中呢，对美食的偏好也有很多的差异化，也就是说，大家可能喜欢吃的，不管是从地域也好，从人群也好，它会有一些差异，有不同，有区别。 对，某旅行网站在2017年年末发布的全球自由行报告2017当中，用大数据分析了旅游美食消费增长的趋势。 嗯， 报告指出2017年境内旅行的餐饮消费增长了201%，远远高出了普通餐饮的平均增长水平。 嗯， 人们在以放松和享受为目的的旅行当中，往往更愿意消费，也更乐于享受美食。 那个话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你反正出门之前呢，你一直在节食，都一直在减肥，是吧？ 把自己减到一个合理体重以后，出去再大吃一顿， 回来以后又胖3斤。 对， 大数据显示，自由行游客在内蒙古东三省旅游的时候呢，餐饮花费会更多一些，人均消费甚至高于一线城市。境外旅游餐饮消费呢，人均消费最高的目的地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像什么澳大利亚牛排啊、日本寿司等等美食的价格都相对比较高一些。 嗯， 我们说到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说的是中国游客啊在全世界的消费。 对， 嗯， 在对美食种类的选择上呢，大数据显示中国游客不管去到哪儿，最爱的美食永远是海鲜海鲜海鲜。 你们要把我开除出中国游客的队伍吗？ 因为你不爱吃是吗？ 对啊， 因为你少吃那一口给我们省了不少。 是是是。 在他们这个平台新产生的游记当中，海鲜这个关键词被提及了42730次，这还只是在一个旅行平台。 对。 而根据中国烹饪协会的报告，日常生活当中最受消费者喜爱的菜品种类前10位分别是， 嗯， 小龙虾， 嗯， 牛排， 这个可以， 烤鸭， 嗯， 寿司， 好， 酸菜鱼， 嗯， 潮汕牛肉火锅， 嗯， 米线， 嗯， 拉面，麻辣香锅和炸鸡。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就是那海鲜呢，在里面也占不到2-3个，是吧？其他东西大家还是就传统的，还是爱吃的那种，比较重口味一点的。 潮汕牛肉火锅算是这两年就是新上榜的，我觉得。 对， 嗯， 其实我在大概上学的那个时候，对这个东西是比较感兴趣的。 嗯，哦，高级，嗯，好领先啊！ 就最早吃打边炉的时候，给上点那牛肉丸，后来呢就是潮汕火锅。 嗯， 这个东西呢，它其实在北京有很多年了，只不过现在呢，它突然又走红了， 才流行起来。 那出门在外的中国人，我们根据报告来看呢，他们更乐于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漂洋过海寻找一些正宗味道，这也成为很多人旅行的一个初衷啊，理由所在。 嗯， 那厦门，比如说我们提到沙茶面。啊，海蛎煎，还有 叫蓉啊煎， 哦，这就这么念是吧？ 对，用当地话，哦， 当地话好。还有拉萨的酥油茶，重庆火锅，兰州牛肉面啊，北京烤鸭，这都是大家喜欢的，就是当地美食。境外方面，泰国冬阴功汤，日本拉面、鳗鱼，还有新加坡的肉骨茶，印度尼西亚的藏虾餐。越南的米粉也是受到中国游客特别的喜爱。 那么我们刚刚也讲到了，网红店也是2017年美食行业更为重要的一个关键词。他们是利用社交网络聚集起的大量人气，大多数有名的美食店都需要提前预约或者是大排长龙。 嗯， 数据显示，多数中国人仍然愿意费尽心思让自己吃到网红美食，然后一定要发朋友圈。所以这些网红美食的一个关键点就在于拍照很好看。 嗯， 对，这样让大家愿意去分享。 嗯， 那以日本为例，预约最为火 火爆的日本网红美食，分别是螃蟹、和牛、河豚、怀石料理和鳗鱼。 嗯， 特别火爆的餐厅甚至需要提前几个月去预约。 嗯，那拥有更高评分的美食店也更容易走红，这点大家是比较同意的吧？ 对， 就是现在看这个评分是很重要的， 按评分排列。对， 那到店评价成为了人们快速锁定美食目标的方法。境外旅行呢，他们说更是能显示出这一点来。大数据显示，2017年评论数超过1000，而且这个点评分值在4分以上的美食店分别位于，这个吃货们注意了啊， 嗯， 曼谷、清迈、雅痞、首尔、大阪、东京和新加坡。大阪是中国游客最喜爱的美食之都，说这个评分最高的十大美食店当中，大阪占了3席。 嗯， 像什么一兰拉面，还有谢道乐和道绝顿美，道顿绝美食街啊，这个总体评分都达到了4.4和4.35分。 哎呀，好饿、啊！ 越说越想走是吧？ 对呀、 啊，这直播怎么办？ 直播到点了，该结束了。 其实刚才你说的好，就是网红美食有很多特点，颜值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那当然， 是吧？嗯，大家在这个追求美的道路上，我们走的是越来越好啊，越来越觉得很多东西它应该是内在和外在要相统一， 色香味俱全。 嗯， 然后呢，凑齐9张图，然后就发一个朋友圈， 嗯， 集齐多少多少个赞，其实内心还是觉得蛮有成就感的。 嗯嗯，再说下去直播台就湿得不得了了。 好吧，今儿的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就是这样了，稍后为您带来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To erase a memory with a flame, and hope I'll never see you again. Standing here in this burning room, you know the end could never come so soon. It's clear to me the lies you used, the ones that killed me, ain't hurting you. So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5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5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